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日，农历11月初9。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来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内蒙古满洲里本轮疫情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与之前疫情没有关联。 科兴公司成功分离奥密克戎变异株，已经完成基因测序。 东城区明年100%实现背街小巷精细化长效管理。 龙卷风袭击美国中部，已经导致80多人遇难。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我们先来关注新冠疫情。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工作有关情况。12月以来，我国新一轮疫情新增本土确诊病例主要集中在口岸城市以及临近地区，疫情防控关键抓防，重点是守住国门，外防输入，重中之重是口岸。 会上，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友介绍，目前全国疫情形势总体平稳，近期局部地区发生了由境外输入引起的本土小范围疫情。内蒙古满洲里疫情的病毒基因组测序分析显示，疫情是由一起新的境外输入源头引起，与之前内蒙古的疫情没有关联。 本次疫情首先在内蒙古呼伦贝尔满洲里市发生病例，随后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内的两个区旗通辽市、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哈尔滨市、河北石家庄市和北京海淀区等地发现关联病例，一共波及4省份6市。上海、浙江和江苏三地疫情病例的病毒基因组序列高度同源，为同一起关联疫情。 浙江省昨天召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12月5号以来，截至昨天下午3点，浙江省宁波、绍兴和杭州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0例，无症状感染者38例，全省累计排查密接者4011人，次密接者16965人，都已经落实管控措施。 内蒙古满洲里市昨天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满洲里核酸检测累计检出阳性样本524例，都已经确诊。第13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昨天表示，在国家相关部委、香港特别行政区相关部门以及合作伙伴的协助下，科兴公司12月5号获得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鼻咽拭子标本，并且与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秦川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病毒分离和全基因测序工作，目前已经成功分离出奥密克戎变异株，并且获得测序结果。 科兴公司还引进了港大分离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样本，于12月9号下午运抵北京，转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 P3 实验室开展研究。 科兴公司表示，获得奥密克戎变异株后，可以更好地了解奥密克戎变异株对现有新冠疫苗的影响，进而评价研制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疫苗的必要性。 本市11岁以下儿童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正在有序进行。截至12月10号，海淀区3到11岁儿童累计接种突破35万只，第一剂接种率81.5%。四季青镇昨天在临时接种点为幼儿园儿童开设了新冠疫苗接种专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海淀区四季青镇临时疫苗接种点的接种区，3岁半的小小男子汉一边求妈妈抱抱，一边发出了勇敢宣言：“ 我一点也不哭哟，特别棒，求一下病毒给消灭掉了。” 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对打针的恐惧，四季青镇在接种点大门口设置了五彩气球拱门，跳跳虎和维尼熊两个大型人偶也忙碌地跟小朋友拉手打招呼，签订知情同意书区域。四季青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马宇杰建议家长

体育类的，比如说北京市青少年高山滑雪锦标赛在我们的万科石金龙滑雪场举办，今年的是蒲园的冰雪嘉年华，我们又增加了亲子冰雪运动会这些系列的项目。另外呢，我们还有反季节的采摘，包括我们的温泉资源以及民宿资源，也欢迎大家到张山营来体验冰雪泡温泉，同时到民宿当中参与我们过大年的系列活动。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文化资讯。央华戏剧推出的经典戏剧演出集《你和我剧场七妙七部》本周末在顺义大剧院首演，作品容纳了剧作家曹禺和万芳的《冬之旅》《原野》《雷雨》等七部经典戏剧作品片段。 首演后，《你和我剧场七妙七部》将于本月23号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二频道播放，月底将通过新浪微博面向全社会播出，明年还将展开全国巡演。 国家大剧院和宁波市演艺集团联合制作的原创当代舞剧《冼星海》将于12月16号到22号在大剧院首演。这部舞剧聚焦冼星海人生后半段鲜为人知的人生足迹，通过大海、洪流、故土、星辰等5个章节回顾伟大作曲家的一生。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日前宣布，年末新戏《极简创造》将于12月25号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假日经典小剧场首演。这部用简单的材料打造表演主体的全新理念儿童剧，将为观众营造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全剧没有台词，通过音乐和肢体来完成表演。 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中部6个州10号夜间遭遇至少30场龙卷风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80多人遇难。遭遇龙卷风袭击的6个州是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和密苏里州。 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11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家生产蜡烛的工厂遭彻底摧毁。龙卷风发生时，这家工厂内有大约110名工人，目前遇难人数为79人，最终遇难人数可能超过100人。这次龙卷风袭击是肯塔基州历史上最严重的，肯塔基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州国民警卫队正在参与救援。 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这次龙卷风袭击造成其中4个州33万多新用户断电。美国国家气象局在10号发布龙卷风预警时表示，预计至少有2500万人口将会受到本次龙卷风袭击的影响。 由于新冠疫情，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以及经济学奖颁奖仪式10号再次改为线上举行，诺贝尔奖颁奖晚宴被取消。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实施数字消费创新引领行动，市民将看到 8K 超高清冬奥节目。 北京青年报报道，进入12月份，南菜北菜供应量大增，新发地蔬菜猪肉批发价格走低。 澎湃新闻消息，南大引进5大信息管理学院5人被质疑成建制挖人，当事学者回应，正常人才流动不需要过度解读。 新华社消息，伊朗总统表示，如果美国解除对伊朗制裁，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谈判就可以达成良好协议。 今日节目早知道。 好，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本市推动老旧厂房改造，服务高精尖产业。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来关注，中国入市20周年，激活了世界经济。钟南山预判，中国今年有望达成群体免疫目标接种率。我国具备及时发现奥密克戎变异株输入病例的能力，应战奥密克戎，日本即备万间隔离房。 诱导办卡、卷款跑路、退费维权无门，这类预付卡监管领域的难题今后有了法律的紧箍咒。近日，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表决通过，条例规定办卡、概不退款等条款无效，7天冷静期正式入法。相关讨论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 北京中考体育改革方案本周出炉，体育成绩由40分提高到70分，过程考核从小学4年级开始，现场考核项目大幅增加到22项，考生自主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这次改革之后，北京中小学生的体育怎么考呢？过程性考核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大力发展体育教学，如何真正培养学生对体育的兴趣，避免应试体育现象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当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年底基金掀起净值排名行情，如何把握岁末年初行情进行理财投资呢？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突然通知征收物业费，而且一缴三年，其中有何内情呢？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12月9号下午，天宫课堂第一课开启，面向全球进行直播。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进行天地连线，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展示中国空间站的工作生活场景。 本周末，中国科技馆地面课堂活动对公众开放，包括角动量实验、浮力实验和表面张力实验三个部分。 而且活动现场呢，也准备了丰富的实验道具，观众在科技辅导员的带领下，动手体验科学的乐趣。在周末两天，每天上午、下午各一场活动，听众购票后可以到活动现场扫码预约参与。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零摄氏度，大风蓝色预警持续生效中。今天白天天气晴好，强劲的北风将持续到中午前后，午后风力逐渐减弱，转为偏南风，气温遭遇断崖式暴跌，预计最高气温只有四摄氏度，风寒效应显著，注意防风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天干物燥需要及时的补水润燥，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据体育报示，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气温零摄氏度，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一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时间是早上的7:27，降旗时间是16:50。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刘家腾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一级保护动物大堡越冬栖息地受人类活动影响，区域开发和生态保护该如何平衡？ 大堡的栖息地的选非常固执的，你像大堡它需要农田，那你把它弄成大草坪，那它不会再在这儿待了。 追踪报道，昌平一小区旁要建地铁停车场，居民担心影响生活，相关部门作出回应： 没有环评和稳评，没有交代。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堡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视作衡量生态环境优劣的指示物种。近日，有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通州区台湖镇水南村一带每年都会飞来几只大堡在此越冬，但今年周边正在进行的地铁施工影响了大堡的栖息。同时，大家也对这一区域未来的规划表达了担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对对，我就看着呢，看到。 12月10号上午，记者来到水南村大堡的栖息地附近探访，一片农田映入眼帘。站在路边，很难通过肉眼观察到大堡的活动情况。据现场值守的志愿者介绍，2016年大家第一次在这片农田上看到大堡，而今年飞来过冬的大堡有3只，一公两母，最大的有15公斤重，最小的也有5公斤重。 这个名叫天鹅地府，一个18斤。这个地府说的就是大堡。 志愿者告诉记者，大堡们的栖息地共有4块农田，被一条东西向道路一分为二。北边的34号农田是大堡的主要栖息地，正在施工的是地铁建设配套工程，地点就位于3号农田的东北角。目前已经开挖了一条东西向长约100米、宽4米、深3米的沟渠。紧挨着这条沟的西南侧有一排芦苇丛，志愿者说这里位置隐蔽，是大堡们日常的活动中心。 这儿就是大堡经常休息觅食的地方。 就这堆草，所以就特别影响它。 12月8号，经过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协会志愿者们与地铁建设部门的沟通，施工已于12月9号暂停。同时，志愿者们也希望就后续问题与地铁建设单位进行协商。 后期的话，我们需要一块儿沟通一下怎么来施工，最起码你得能保证夜晚大宝的栖息，你晚上就不要施工了。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施工项目的负责单位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称，这里正在实施的是地铁停车场配套的排水管填埋工程，就大家反映的问题，近期他们内部会商定解决方案。 地铁停车场的配套施工，排水管埋在地下的， 咱们是不是要跟爱鸟协会开会说这个事儿啊？ 先不开了，因为我们最近这几天都不干活了，我们内部先定一下，施工之前会和爱鸟协会的人联系的，不会说不通知人家就去干活了。 眼前的危机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志愿者们了解到未来这里可能要建设一个湿地公园，对此他们表达了担忧。 大宝它是非常濒危，它对于它的栖息地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固执的。我们现在很传统的湿地公园呢，它对于大宝不是特别合理。你像大宝它需要农田，那你把它弄成大草坪，那它不会再在这儿待了。 记者也尝试向通州区园林局野生动物保护科了解情况，对方表示， 那个地方本来规划的是一个湿地公园，不是因为这个大宝来不来的问题，就是乡镇上早就规划了的。因为有市民在反映，湿地公园建设可能会影响到大宝的栖息地，可能要就这个问题下一步会组织一次专题的征询各方意见的会议。 记者致电属地台湖镇政府了解具体情况，对方表示，这一区域今后由亦庄开发区，也就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随后记者在北京市经济开发区官网中查询到了一份名为亦庄新城规划2017年至2035年的文件，其中国土空间规划分布图标注了大宝栖息地周边用地的属性组成较为复杂，主要是城镇建设用地，还包括生态混合区、草林保护区、水域保护区等多种类型。当前区域开发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而生态保护也是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的应有之义。那么在区域开发和生态保护之间该怎样寻找平衡点呢？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李云帆指出，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国内建成的湿地公园大多数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对野生动物的生存并不友好。如果想要做的平衡，就要尽可能听取生态专家的建议，注重生态保护。 所谓的湿地公园，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建设，而不是以野生动物为核心的建设，可以平衡。问题呢，就是是否是真的按照环评，按照那种生态保护，这些生态学家那种建议去建。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晶晶则认为，区域开发要紧密结合当地的生态特色，建设湿地公园不失为一种平衡的解决办法，关键还是在于具体建设内容。 湿地公园实际上是把这些生态都包含在内的，比如说它可能有部分是农田，部分可能是湿地、洼地，它是保留这些的。在我们以往的调查中，很多地区它恢复成湿地公园以后，都会使它的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大大的提高。 采访结束时，志愿者们也告诉记者，这几只大宝已经连续多年来到北京过冬，希望以后还能看到它们。 大宝现在作为北京的一个保护旗舰物种来看待，你把这一种动物给它保护住了，应该是个挺好的事儿。 追踪报道。今年8月30号，新闻热线报道了昌平区龙井苑东一区居民反对在小区北侧建地铁停车场的事情。当时居民告诉记者，小区北侧一路之隔要建设一个地铁停车场。当时居民向记者提供的一份北京轨道交通13号线扩能提升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显示，停车场占地面积21万1660平方米，将承担13号线配属列车的停放、列检、装备、运用和月修等工作。停车场内将配有吊机车库、综合楼、污水处理站等建筑。对于停车场的建设，龙井苑东一区居民表示反对。高女士说， 他要建设起来，等于说对我们的老百姓的健康和生活都产生很大很深远的影响，它的空气的污染、噪音的污染。 在采访中，多位居民告诉记者，从去年开始，他们多次向规划部门表达反对诉求，但是问题如何解决没有明确说法。之后记者也向相关部门反映了问题。近日居民告诉记者，10月初相关部门召开会议，向居民说明了情况。居民高女士说， 这个见面会我们10月9号举行了，东窑口镇的